路亦都会封闭，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隧道方面，而家只系红隧嘅九龙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去中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恒安村、恒丰楼、屯门山景村、景安楼、大围美林村、美桃楼、九龙城德朗村、德瑞楼和大埔明雅苑、明恩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欧 喂，早晨 PC， 喂，别来无恙啊，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啦吓，咁啊，生活得好嘛， 好好啊，呢段时间 一定要问住啊，因为咧身边讲真嘅，即系过去嗰两三个礼拜就越嚟越多人即系有感染啦，如果唔系你个数字唔会系咁夸张噶嘛，咁亦都唔好自己欺哄自己，总之做足嗰啲嘅预防措施，戴足口罩啊，洗足手啊，即系叫做打足疫苗啊，咁希望就大家冇事冇干就同心抗疫啦，咁样留喺屋企有冇睇好节目啊？有冇睇我嘅甜水 B B 瞓冧啲啊？ 我简直系要攞嚟令到自己开心啲嘅一个好嘅节目啊！ 系啊，因为好多靓女啊，主要就系、是、你唔睇我唔紧要，全部都系一啲靓女出没，请注意啊吓！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 个个都有翻咁上下嘅， 系啊，即系个样貌啊嘛，系咪先啦？咁啊，希望可以继续秉承啦，令大家都瞓得好一啲啦。嗱，讲完瞓觉啊，要讲下食啊，食同瞓咧，人生都好重要。前排咧睇到啲内地报章报道咧，就系话广东区啦，即系其实都湾区入边啦，其实呢啲点心咧，佢哋都开始做一啲咧古老当时兴嘅点心，嗱有三种，我睇下 PC 旧时喺香港有冇食过，以至咧系翻到去特别系广州啦，你知道点心都系广州啊、顺德嗰啲多少少啦咁样。第一个啊叫做猪润叫做烧卖，有冇食过？ 呢、這个冇啊，呢、這个 猪润烧卖， 猪润烧卖冇， 冇啊系咪？ 系啊， 猪肚烧卖有冇食过？ 都冇啫。 但原来咧喺内地咧或者怀旧嘅点心嘅领域咧。好流行噶， 系 好流行，真系系啊！你有冇食过糯米包啊？ 糯米包，糯米包有 嗱，糯米包系久违咗，同埋你依家喺香港啊，我嘅认知咧，应该系冇咗啦。糯米包即系黄色一个球咁， 系啊，系啦、啊，系啦、啊， 即系佢有好嗰个黄色，好似有块衣咁样包住啲糯米饭， 嗯。 有冇觉得似鸽留香呢一讲嘅 好食喎、 啊。係咪啊 係啊。 正啊入面呢首先呢啲花生一定要係脆嘅、嗯。如果係淋嘅呢就搞唔掂。 係啊。第三种系咩呢 第三呢就系芝麻卷。 嗯。 芝麻卷呢基本上你而家飲茶呢你搵到一间有芝麻卷食呢都好 稀有噶啦， 系 都系嗰啲叫做史前生物咧，要好好去保育同埋保护。 我反而谂住问翻你， 系系 一个叫腊肠卷， 哦有， 有冇食过？ 有，咦腊肠卷咧，偶尔都仲有啲茶楼咧。久而殘存咧，都仲有少少嘅。但係頭先我講嗰幾個品種咧，就可能真係要香港有啲酒樓就比較少啲啦，或者真係要去翻成個廣東省啊，或者灣區入邊先有機會可以再食得到咯。 我記得我應該喺屯門區一間酒樓好似見過啦，啱啱嗰個糯米卷， 係咪啊？ 亦都好似喺一個山， 你話糯米包啊？你見過 啊？ 哦，屯門區啊，原來哦， 喺 屯門區得㗎啦，我自己揾啦，我自己 search 咯，係咪？ 我有冇印象喺個山裡面嘅深山裡面？ 哦，深山嗰個冇，深山嗰個冇， 係咪？ 深山嗰個幾 嗰個臘腸卷，我記得有嘅。 係啦，深山嗰個我個人比較中意，因為即係我哋都係駕駛人士啦，即係比較容易啲，同埋佢嗰個通報機制就你起碼唔使驚抄牌，你驚頂住人。但係咧，你嗱我講你講深山嗰個，我一定要講你手車咧。如果真係麻麻地咧，啲泊車技巧、褪車技巧 停出邊， 好啊，停出邊，你真係停出邊，你搞唔掂入邊咧， 冇錯， 真係大家好似當馬戲團喺雜耍咁。 同埋佢轉入去嗰個九十度彎咧，係唔係咁嘢少？嗰個角真係好專 業。你架車得㗎，你架車咁好睇， 我冇事。 你啊一手就轉咗啦。 但我覺得最重點咧，其實飲茶都飲茶都唔係最重要，我覺得喺嗰度。去完之後咧。後面可以買菜嗰下勁啊嘛， 係買菜買水果， 好抵啊！我覺得嗰個買菜 嗱抵唔抵見仁見智啦， 係 見仁見智啦。不過都叫做疫情都有啲新嘅常態、新嘅生活啦。話曬禮拜六流流咁啊，俾大家輕鬆下先。轉個頭咧，請嚟呢一位咧都係文化界別有重量級嘅嘉賓啦， 非常之有重量。 轉個頭同佢傾下偈先。 写家长泪，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全马飞马飞马飞，够装近避开似进水，闭起双眼似有焦虑 ，It's okay，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 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还茶。I fall and fall and fall.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新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早晨啊！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就请嚟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啊，香港会员总会嘅会长啦，以及咧香港立法会议员啊，马逢国先生啊，同我哋咧去倾下偈嘅。马生，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系你好啊！不如今日咧，先讲下一个咧，都几关湾区事嘅一个议题，就系、是、一个咧国家艺术基金咧就落户香港咧，就对一啲文化演艺发展嚟讲咧都非常重要嘅。咁啱啱公布咧，就同一啲本地嘅艺术团体咧都可以得到呢个国家嘅艺术基金啦。咁究竟个内容同埋详情系点咧？交俾马生同我哋咧娓娓道来啦，好嘛？唔该。 好啊。其实国家艺术基金咧已经存在咗有一段时间噶啦，就系中央政府要大力支持我哋嘅国家嘅文化艺术发展啦，要提升人民呢一方面嘅发展嘅，咁所以咧就成立咗咁嘅基金。咁但系以前呢个国家艺术基金咧，就系开放俾全国嘅所有啲艺术团体啊、艺术家啊去申请嘅。咁嗰阵时香港都可以申请，但系几乎可以咁讲系从来都冇乜人申请到嘅，因为我哋要同全国其他嘅地方去竞争啦，亦都唔系好熟悉嗰啲规则啦咁样。咁即係舊年開始咧，就文化部就特別係考慮到呢個咁嘅情況啦，就希望支持香港喺文化藝術方面嘅發展。咁所以將呢個國家藝術基金咧，就所謂落户香港啊，落户香港嘅意思即係特別係為香港同澳門咧，即係港澳呢個地方咧，特別行政區咧，設立一個專項嘅基金，即係專項嘅部分嘅內容咧。是俾呢兩個地方的文化藝術界同埋嗰啲團體咧去申請嘅，咁所以就所謂落户香港啦。咁亦都係咧，同時咧係譬如喺香港咧就委託呢個香港文聯啦，即係我而家做會長呢個團體咧，就作為一個具體操作嘅一個平台咁樣。咁結果個成績都幾美滿嘅。咁第一年辦咧，咁有相當多嘅申請啦，而其中咧有九個項目咧，最近都公布咗係獲得呢個基金接納咗佢嘅成功申請到，即係撥款咧係資助九個項目咁樣。咁呢個都係即係第一次香港嘅文化藝術界咧嘅團體同埋一啲個人咧係得到呢個支持咯。 咁马生又再问多少少啊，能够得到呢个国家艺术基金呢都系一种艺术成就嘅认证啦。咁啊，如果今日嘅基金呢，即系如果真系要申请啦，有啲咩条件同埋资格呢？咁样第二条问题就系再问埋啦，几时会有第二轮嘅国家艺术基金申请呢？马生， 我先答你最后嗰个问题啦。咁因为旧年就已经系叫成功啦。咁最近開始都呢、這個即係基金就開始撥款係俾呢個團體，咁而新一屆嘅申請咧就將會喺4月15日就開始嘅，咁接受申請咧有兩個月，到6月15日咧就截止噶啦。舊年嚟講咧就都好踴躍啦，即係差唔多8份嘅申請就有一份得到啦，咁所以有大概70多個團體係申請咗嘅。咁而嗰個具體嘅內容咧，其實佢有幾個同嘅範疇嘅，簡單嚟講就有五個範疇啦，分別係就住一個譬如話舞台藝術嘅創新啦、美術嘅創新啦，同埋一個咧就係廣播交流推廣方面嘅一個專項啦，另外都有一個就係藝術人才嘅培訓啦，同埋最後一個咧就係青年藝術人才創作咁樣，係五個範疇。咁係你申請嘅時候就話你申請邊一個範疇咧，咁佢就喺嗰個範疇裏邊咧去考慮。支持哪一些項目是得到這個基金的資助。那個基金的資助呢，個數額又不算特別是很大的，那都是幾百萬最大的，就是那些譬如大型的藝術創作。那但是那個意義在哪裡呢？就是 因為呢個係一個國家最高層嘅一個咁樣嘅資助嘅平台啦。咁如果得到佢嘅認可咧，其實就喺藝術上邊咧係已經係得到一個即係充分嘅肯定。咁所以對藝術家嚟講咧，得到呢個藝術基金嘅支持咧，同埋資助咧，嗰、那個意義就在於佢係嗰個藝術嘅成就或者個創意咧係得到肯定。咁呢個係最重要嘅。咁對於嗰個藝術家又好，藝術團體嚟講又好啦，佢之後再要揾其他嘅支持啊，同埋贊助啊等等咧，都會係有個機會係會提升好多咯。因為人哋都覺得，哦，國家藝術基金都支持，咁佢一定有一定嘅水準嘅。特別喺啲創作，你都未見到嗰個成品之前有得到一個支持咧，呢個係非常難得。 嗯，馬生又想問多少少啦。嗱，節目咧就未可以涵蓋咁多嘅，不過想知道更加多嘅詳情，又可以喺邊度了解翻呢？ 國家藝術基金佢有一個網上嘅即係網頁嘅，咁佢嗰個網站就會好清楚知道佢嗰個申請嘅範疇嗰個定義係咩嘢啦，具體申請嘅條件又係點啦。同埋佢嗰個審核嘅準則又係咩啦？咁都幾詳細嘅，甚至咧連嗰個申請表格啊，你交翻去嗰個程序啊，都好清楚嘅。咁所以上佢個網頁就可以揾到所需要嘅資料。當然咧，亦都可以同譬如香港文聯咧係可以聯絡啦。我哋都好樂意係即係提供協助咯。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啊立法会议员啦马逢国先生呢为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头先都有一啲呢了解呢个国家艺术基金嘅一啲详情啦。咁啊下集呢再请啊马议员呢同我哋倾多少少啊点样呢可以将年轻人啦即係融入湾区之余啦多啲一啲文化创意产业嘅交流喎好唔好下集再同你倾过唔该晒。 有亲侣，一切都似粉碎，逝去，通通失去，哈惊倒影废墟，黑镜透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清焦距，黑布遮掩大墟，白日来暗会退，又会变异，白色来霜会变，又。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一月至今，英国大约有700宗 Omicron 变种 XE 嘅个案，初步睇传播率比原来嘅 Omicron 多一成，世卫正在留意。但他说感染后的严重程度应该不会增加，未去到令人担心的地步。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下星期会开会讨论本港是不是要开打第四剂疫苗。他相信第三针和第四针多数会相隔3至6个月。对于本港第五波疫情，许树昌说稍后会有假期，担心人群聚集疫情会有反弹风险。他提到根据数学模拟推算，今个月底的确诊个案或者会回落至三位数，关键是会否在三位数徘徊。如果情况持续，就令人担心，可能要做全民检测。他又认为六至七月放宽口罩令的机会好微，除非下半年有第二代的针对性疫苗保护力较强，到年尾可能可以考虑放宽口罩令。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蔡海伟说，社会服务联会和医学组织联会在3月21日推出疫苗二家居接种计划，至今外展队已经上门帮大约700个长者和有需要人士接种科兴疫苗，接种的数字比预期少。蔡海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有大约一两成已登记打针的人士临上门的时候基于不同原因临时取消接种，包括当日快速检测呈阳性、血压太高、长者自己或者家人感到忧虑等，亦都有少量个案是家人之间有不同意见。某位家人为长者登记接种，但打针当日是另一位家人在场，并表示对接种疫苗有忧虑。蔡海伟又说，疫苗二推行至今大约收到7000人登记接种，其中3000多人是由社会团体转介，大约4000人是自行致电热线电话登记。社联的目标是今个月底帮所有报名人士接种第一针疫苗，8月底至9月打齐三针。警方凌晨在沙田打击违规派对房间，突击搜查多个处所，在火炭山美街一个单位发现多人聚会，单位内7男1女。年龄介乎33至53岁，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美国影星韦史密夫宣布辞去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成员资格。韦史密夫在声明中说，自己的行为令人震惊、不快和不可原谅，亦都辜负影艺学院的信任。他说自己剥夺其他被提名者、获奖者庆祝的机会，对此感到痛心，所以将辞去影艺学院的资格和接受任何后果。他又说改变需要时间，会确保以后不会再被暴力战胜理智。韦史密夫早前在第94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因为 Chris Rock 以他妻子的光头造型开玩笑冲上台打了对方一巴，回座位之后再用粗口闹对方。韦史密夫之后凭《王者世家》首度夺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并就事件道歉。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日间嘅气温徘徊喺16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朝早仍然清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叶丽首先同你讲渡轮消息。由于风浪较大，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大澳嘅渡轮服务今日咧系唔会停大澳噶，乘客咧要特别留意啦。隧道方面，而家只系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排到理工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油麻地炮台街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炮台街介乎金粟街至到新田地街之间嘅一段系会暂时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去中环，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自己冲过终点线。 其实正所谓有咩留翻拜山先讲，咁下个礼拜清明啦，系咪先？嗱，扫墓咧，我旧时都会翻下广州扫墓嘅，因为有啲长辈都喺广州嗰度，叫去扫墓啦，或者要去总之要装住香啦，嗰啲啦，简单啲嚟说。突然间谂起个文艺啲嘅字眼系叫乜嘢？总之啊，慎终追远啊，啊，好文嘅，一讲呢啲就，总之我哋白啲咁样讲白话就系、是。装住香啦咁样，咁但系依家疫情咧有两三年咧都未能够翻去祭祖啦咁样，用呢个字眼会比较好啲，咁所以就屋企人都成日都讲住啊，话啊即系疫情好翻就上年已经讲话今年可以翻得去，点不知就即系迎嚟呢个疫情又相对严重啦。即系关于清明嘅回忆，你多唔多嗰啲一齐争下烧肉食嗰啲画面嘅 PC 吓？ 我咧最觉得咧深刻嘅印象咧就系，因为我首先唔系喺国内啦，即系嗰个系啊。 即系如果要扫墓，要喺香港扫 咁。但系你知道以前咧交通冇咁方便噶嘛？我记得系要行成一个钟头先可以，即系落咗火车啦，行一个钟头先可以去到嗰度嘅。 系。 同埋你知嗰啲好斜噶嘛，有啲大斜路。咁嗰阵时就觉得，哇，点解咁辛苦嘅咧？跟住而家再行翻，当然就已经唔同咗感觉啦。可能只脚长咗， 高咗，即系 只脚长咗。 咁我无端端点解讲扫墓咧？讲个硬料俾大家听先吓。咁啊，因为咧。廣東多地咧嘅防疫咧都會暫停清明掃墓喎，咁特別係咩咧？廣州市嘅民政局咧咁啊發布啦，當地嘅疫情咧就比較複雜少少啊，加上咧本土嘅病例咧就發布點啊多啊，所以咧就其中荔灣區啦，同埋番禺區啦、從化區咧就要按照時段先可以叫做掃墓咯，咁甚或乎有啲地方咧就直情咧掃墓嘅地点咧都关闭啦，咁大家就未必可以扫到墓啦，咁啊即系详情就自己睇翻啲内地嘅官方文章，你又会知道更加多。因为你睇到譬如广州为例啦，咁啊嗰啲越秀区啊、海珠区啊、天河区啊、白云区啊嗰啲咧，都比较疫情严峻少少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要继续同心抗疫啦，咁样。不过讲翻咧旧时喺内地扫墓嘅一啲点滴咧，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内地扫墓咧一个特色咧，那个特色咧令到其实细个嘅我咧有啲惊啊，嗱，扫墓一定要上山啦，咁你喺叫做山下边咁行啦，帮啲阿爸阿妈攞住啲烧肉啊、鸡啊嗰啲啦，跟住有嗰啲系中国酒嗰啲啦，中国嗰啲电酒啊，啲杯杯碟碟嗰啲一套嗰啲架撑嘅，自己屋企系好传统嘅，即系做到好足嘅。除咗 有冇做嗰啲衣包啊？ 有化宝嗰啲都有做嘅，不过我细个谂唔明嘅，不过呢个关信仰事啊，明明阿爷放咗喺呢个基督教坟场，点解都可以化宝？嗱呢个我唔知道啦，我唔识。细个 心意嚟嘅， 正所谓咩细路仔唔识世界啊嘛， 心意嚟嘅。 咁但系啦，啊一路咧行上山，行咧，咁啊行到中段咧，已经有一班人去跟住你嘅。 哦， 嗰班人系咩人咧 ？PC， 你想唔想象得到？系啦， 系帮你打扫嘅。 系啊，就好多咯， 真系噶， 为数不少，十个啊，系十个人。我哋屋企扫墓都系讲紧三四个人扫啫嘛。佢突然间有十个人喺后面跟住你咧，咁你知道十多年前咧，其实喺内地即系治安唔会话好得好紧要啊。当然你话依家治安好赖以为生就系人民嘅质素提升啦。第二嗰样嘢就系多咗电子支付啊嘛，即系你咁你话即系难听啲系打劫。我最多咪俾部电话你，咁我已经冇钱，你唔同旧时即系冇电子货币嘅年代，你真系可能一沓叫人民币要摆到，因为人民币最大面额系一个，即系佢唔会有1000蚊噶嘛， 系， 咁所以佢可能即系突然间俾佢即系打劫嘅话，都有好多钱咁啊，扯得远咗、 哦。你越多人咪逐个派咯， 系啊， 咁啊真系多啲、哦。 跟住同埋你财不可以露眼咧，呢一样嘢就即系由细到大，阿妈都会教你噶嘛。咁所以，其实成个过程咧。祭祖嘅过程或者拜山嘅过程都好忧心忡忡噶，我自己每年都系咁咯。咁直至唔知由哪一年开始咧，咁嗰个坟场就实施有一个管理员，个管理员咧就代表晒呢啲扫，即系帮你打扫嗰啲人。咁总之一开始咧，你派个红包俾个管理员咧， 咁就安全，即係或者冇咗嗰啲嘢發生咯。 Okay. 反而你講咧，即係點解我會估係清潔咧？即係我覺得我喺香港都有嘅，即係佢每一日咧都會幫我去淋花啦，即係嗰度即係抹下啲草啦， 除雜草 係啦，跟住抹下啦，咁樣都。咁所以其實都有趣嘅、嗯，但我自己印象咧，其實掃墓咧對我嚟講最即係一大班人啦，或者全個家族咧，終於有一個時間見下面咧，即係有咩留翻拜山講， 係 跟住同埋一齊會飲茶啊，或者啲祭祀完之後嘅食物咧，大家會坐低一齊 分享啦、啊、咁不過依家就冇咗呢支歌仔唱啦，因為入面都牽涉好多跨家庭聚會嗰啲咁嘅嘢啦，咁所以大家即係去掃墓嘅時候都要分外注意，同埋睇翻啲條件啊，或者啲規矩係點啦嚇。咁啊，轉個頭再同 PC 傾下偈先。 可惜了时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欧有冇种花嘅体验先？ 有有有，但系种亲都瓜噶， 咁紧要？我记得我以前小学嗰阵时咧，系好中意种花嘅。咁其实我得两个课外活动嘅啫。 系 第一个咧就系呢个合唱团。 系， 但系咧我系 choir， 系啦 choir。咁但系去到一个咩程度咧？就系、是。我係俾老師揀咗入去，跟住話：喂，我真係好唔想參加，我好想翻去種花。咁跟住我一定要去種花。 即係你係好中意種植嘅，其實。係 嗰陣時係唔知點解咧，好似上咗魔咁噶。 哦哦哦。 係啊，我每一日就係翻到學校咧，就會去呢個天台啦，睇下我種嘅花搞成點啦。 你都好善良喎、啊，你啲嗜好咯，係啊，係啊，即係我哋嗰啲好有鬥狠咧，就會中意打波啊， 我唔 踢波多啲。 你知唔知咧？以前咧，即係其實香港每一年都有個花卉展覽。 有有有，喺 維園。所以變咗咧。我哋其實去種花啦，即係喺學校種呢啲咧，就會代表學校去參加呢啲花卉展覽。但係點解會講起花呢樣嘢咧？喂，今年咧啱啱呢段時間啦，就係喺深圳咧有一個花展喎。 哦， 咁但係都係因為疫情啦。咁而家由花呢個花展咧，由一個實體咧變咗雲端。 哦，係啊， 係啊，究竟點樣雲端睇花？我覺得呢個比較有趣。你知啦，疫情成個疫情都而家變咗新常態，大家點樣喺新常態下咧？去展示自己嘅嘢啦，去觀賞唔同嘅嘢啦，我覺得呢個係非常有趣。咁今次咧就用咗一個 VR 嘅技術咧，就用雲導賞，大家去有個導賞員啦，透過一個 VR 嘅技術咧，去同大家做一啲導賞嘅工作嘅喎。 嗯，咁啊真係可以了解一下啦。不過即係頭先你講嗰個就喺灣區入邊啦。咁啊，香港今年嘅花卉展覽亦都冇咗。不過咧，適逢春季咧，都係百花盛開啦。咁、你會見到嗰啲好靚嗰啲黃花風鈴木啦。又見到啲有啲桃花啊，有啲櫻花啊，咁啊，香港嘅花類品種都幾多啊？ 都多噶，都多噶，系啊。 咁大家可以周圍賞下花啦，喺唔違反限聚嘅情況底下可以睇下啦，可以打卡啦，影下相啦咁樣。因為咧春季咧喺香港咧頗係短暫嘅，頗係短暫，好快咧就已經熱辣辣嘅啦。 喂，你最中意邊個季節先？ 夏天我系中意啲， 中意夏天， 但夏天系冇疫情嘅夏天系中意啲，有疫情嘅夏天真系搞唔掂，边度都去唔到，仲要喺屋企劲热咧，你咪变咗要劲开冷气咯，即系违背啊嘛，同个天气，即系正常人就系、是，即系正所谓我哋食嘢咁计啦，不时不食啦，咁做嘢做运动都系噶，即系你夏天咪应该去下海滩咯。即係最基本嘅，係咪先？咁但係你夏天去唔到海灘，或者好多 outdoor 嘅運動做唔到咧，就有啲即係同個心情好複雜啊，即係顛覆咗你嘅心情咁樣。咁所以就希望都係嗰句啦，講做咗第十次。就是疫情快啲過去啦，係，如果唔係真係難搞。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我嘅好拍檔 PC，thank you，thank you。是我。 在心里乍现，假还似真，像似火又似风，是真心的释放。浪漫是没有余地，真凭地气是声势浩荡，偶还似风飞泛起尘与土，是阴魂和怨我心，靠我的背后完全无谓地唱和。心里漫游，纵使我独行是孤单，但我相信，在这心的深处，我可找到真善美。 旋律唱和撩动我心， 豁出是我心底里的说话， 如意仍扣上在心里乍现，还似真像似火又似风，是真心的释放。浪漫是没有余地， 真凭四起是声势浩荡，偶还似风飞泛起尘与土，是阴魂和应我心，靠我的背后完全无谓地唱和。 愿为 发光发亮， 一生发光。